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的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戴着戴耳机的泽环。 怎么了？戴耳机有什么不可以？ 就是比较 special， 因为他们都是戴着这种头戴式耳机。哎，不是，就是戴插耳机插在耳朵里的耳机，我戴的是头戴式耳机。 这叫内置式， 非常的特别。 这个叫外置式， 所以显示出来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每次都要给自己加戏。好了，到了周五又是周末的时间了，现在下午的4点多钟，可能再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就要开始迎接周末了。 是的， 周末才是一周生活的全新开始。 嗯， 我们在每周五呢，会通过一些时尚的穿搭，给你注入更多潮流元素。今天我们的标题就在我们的全景的这个下面，就写了字幕：只要500块。不要5000块，不要50000块，500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没有听错，订购热线电话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我们今天要教你们的是500块钱以下可以买到时髦的单品。 而且呢，把这些单品全部穿在身上以后，还会有一种新的层次感的这样的时尚 的 感觉。 500块钱不一，就是我觉得很多单品你不一定要花很贵的价钱来买它，就可以穿出高级的感觉。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因为其实平时身边会有人来，就是来问我嘛，说你看那些明星的同款真的是很好看，可是毕竟是明星，他们动辄就上万块，所以只能默默的把那些单品从购物车移到了收藏家， 太不划算了。 对，就不要，没有必要去花那么多的钱买那些时髦的单品。 可是曾经也听说过，就是范冰冰有一段时间很爱逛动物园，对不对？ 对呀， 在动物园当中会淘出来一些很时髦的单品，而这些单品呢本身都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其实就是眼光很独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时搭配也很重要。所以到底怎么来搭呢？收看和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够了。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女神麻辣烫在资讯方面，我先要说的第一条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做清洁面膜。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两位，如果提到清洁面膜这个东西，你们会想到大概哪些牌子？ 牌子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日本的那种，就是比较便宜的那种品牌， Kiehl's， 药妆品牌， 科颜氏。 科颜氏， 对， 不是日本的，但是 对， 科颜氏是有它自己的那个 深层清洁面膜， 面膜的， 对， 包括像 Fresh 也有自己的， 而且很方便。 咱们国家是不是百草集也有 啊？ 对吧？ 对对对对对，你们没有用过贝加斯吗？ 没有哎， 我好像听过，但不记得有用过。 特别经典的那个玻璃罐头，然后就像是一个密封的储藏罐一样，你把那个里面的膜用掉以后，甚至那个罐头可以留下来放很多糖果， 那岂不会很遮脸？密封的储藏罐拿出来就全部遮你 的脸。不是那个密封的， 你知道那不是密封好吗？ 你很冷，真的又不是捅了马蜂窝。确实在很多人的这个 护肤的过程当中，其实说到清洁面膜，贝加斯应该是一个算是必入的一个款。可能因为你们俩都是干性的皮肤，所以不太用清洁面膜。但因为我自己是混合偏油，我曾经有一段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必须要每天或者是两天就要用一次清洁面膜。 现在也是，哇，好反光，看不清你的脸。 都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脸，是不是在我脸上？然后他们家呢，我刚刚讲了，从包装上面讲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玻璃罐头，然后有密封的扣，然后包括他们家有绿泥、白泥、粉泥，适合不同的肤质的。最近呢，贝加斯推出了一个新的很便携的一个包装，我们来看一看图片，是不是在你印象当中原来的贝加斯已经变得不一样了？是这样的一个塑料的罐头，变得好像距离感更近了一些， 好像清洁面膜都长这个样子，只是罐头的样子颜色不一样吧。 我应该在它原本的样子给你看的，原本就是一个实物的那种玻璃的， 就像那个装食品的那种， 让我来形容一下，就有点像咱们老北京的那种酸奶罐的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复古的感觉， 就 倒也不是，是透明的， 对，它是透明的，对， 我大概能懂了。 嗯哼，嗯，但现在变成这个塑料的罐头以后，反而显得跟其他品牌比较接近了。 是的， 我觉得会有点丧失他们自己， 没有自己的特点。 特点，对， 但里面东西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1956年创办的叫做意大利的护肤品牌，他们自己有一个天然的资源是矿物温泉，所以他们家的绿泥啊、白泥啊、粉泥，它的清洁效果非常好。这一次发布的这个塑料罐子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叫 Mini Fango， 只有76克，所以你可以带上飞机，所以你可以做长途旅行的时候。当然飞机上我不建议大家用清洁面膜，有点太干了， 对， 因为本来就会比较缺水嘛，但是确实比较轻便。 提示一下大家，这种清洁面膜一周不要使用超过两次， 对，不然皮肤会变干。 对， 尤其是皮儿薄的人，依然还是有他们传统的绿泥，绿泥这一款是清洁效果最强的，适合那种大油田。然后呢，这个蓝泥其实力度要稍微小一点，然后薄荷感会更强。他们家泥就是在脸上停留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而且我会建议你稍微涂得厚一点。洗完以后，你确实有一些人是喜欢追求那种脸上洗完脸是那种咯吱咯吱的感觉。 是的， 一定要干净到不行，一定要咯吱咯吱到觉得啊，我洗干净 了。我不用哎， 因为你是干净皮肤，对，确实。 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这种清洁面膜都不要停留的时间太长， 对， 大概15分钟之内是最合适的时间了。 10分钟吧，我觉得10分钟比较安全一些。 有人会使用半个小时哎，然后发现洗脸很难洗干净， 可能像水泥一样会掉下来。 是的，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女神麻辣烫哈，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话，可以去寻找一下你身边的这个 Mini Fango 的 Borghese 贝加斯。接下来的第二条资讯要跟各位讲到的是大品牌的联名发布新款，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最近呢，日本的一个著名的潮流品牌叫 Mastermind Japan 和 Vans 一起携手带来了3件2017的限量单品。我们来看一下图片都是什么。 Vans 你们都是喜欢的吧？你们都有 Vans 的单品吗？ 近两年没有哎。 小郭小姐今天穿的单品很像是 Vans 的。 对，她说我今天穿的鞋很像是 Vans。 有一点，有一点，还有那个 Cats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风格。我们来看看这个三款限量单品吧，一个是帽衫， 好看， 有两家的 logo， 还有鸭舌帽， 好看好看， 还有板鞋，这个板鞋还是适合秋冬来穿的那种高帮的这种。 我会选择帽衫。 我也会选择帽衫，很洋溢着青春年轻人的那种感觉。 不要学我，想你很没有个性。 这双鞋子泽华也是可以入的， 是， 对不对？ 比这个飞跃好看很多。 哎，我这双飞跃今天一会儿要展示一下，还是非常的优秀的。 好，但是你们想知道他们的定价吗？可能知道定价以后，你们就不见得想要入。 定价很贵吗？说来听一听。 你们都喜欢的这一款帽衫，售价是16000元。 再见。 再见吧，朋友。 我觉得突然觉得很难看，说不清楚在哪里。 对啊，而且觉得很庸俗。 一定要这样吗？ 这个颜色很难驾驭，可能。 Vans 老板，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这样说话不太合适的话，你们可以来给我们投广告。我们可能会换一种措辞。这顶帽子的售价是7000块人民币。 啊，再见。 然后这双鞋子我推荐给泽华的，它的售价是25000元人民币。 哇，很适合泽华哦。 适合我的人设了。 泽华可能会吃土半年才可以买得起。 我打一下银行卡，哎，发现不行，只有2位数，不够买。 哦，对不起朋友们。 怎么 刚才说的这些价格都是日元。 好，那突然变得很便宜。好好看那件衣服，是不是马上就收走？ 那件衣服是多少来着？ 天哪，我们的主持人都很没有原则。 18000日元， 16000日元， 帮你们折合一下人民币哈。刚才的帽衫人民币938元， 好好看哦。 喂，小弟帮我收购一件。 很过分。然后帽子是410元， 很好。 来两顶 鞋子1466块。但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500块以下，所以只有这个鸭舌帽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 是的， 整体的价位是符合这万斯的定价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对对对，也没有太过贵。感兴趣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去找一找有没有这个有售的哈。这是我们分享给各位的第二条，就是麻辣烫的资讯。好了，接下来这个品牌的 level 肯定要更升一级了，讲到的是吸金大师Gucci。 Gucci 近些年来在五大这个奢侈品品牌当中的销量是最高的， 对，这几年就像开挂了一样， 对，增长非常的快， 这几年跟昆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的， 他最近推出了和美国艺术家 Trouble Andrew 合作的 Gucci Ghost 图案系列的银饰珠宝。之前其实 Gucci 就已经和 Trouble Andrew 合作过一系列的春夏单品，然后这一次呢是趁着11月份的西方的一个节日，就打造了这样的 Gucci Ghost 银饰珠宝系列，包括像手链呐、戒指啊、吊饰啊、腕表啊、坠饰啊，就很应景儿。然后呢，坠饰和吊饰其实都是采用了他们很喜欢的这个元素，骷髅，小骷髅，然后两个眼睛是有那个双 击，还挺可爱的。 对，这个小骷髅很可爱， 越来越年轻化了哈。 然后这是手表，依然很可爱，就是这个双髻这样放在一起，然后表盘上还有一个荷包蛋的时候，你就感觉是 egg， 很长哎，很适合当早餐。然后这是戒指。其实是朋克的， 这个戒指很可爱。 对，这个骷髅的元素就是又年轻又俏皮， 很嘻哈的感觉。 对，这是手链， 是一只很可爱的骷髅哎。 对，然后这是女生可以佩戴的彩虹 rainbow 的项链， 这个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显好？ 你觉得颜色一旦鲜艳了以后就不显好是吧？ 对， 那意思是不显高级可能。 但是这一个红色的只是一个纯骷髅挂坠的话，其实很多年轻人还是表示很喜欢的。 是我喜欢。 好吧，这就是以上我们分享给大家的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全部的资讯了。当然了，我们最后这一条跟 Gucci 相关的价位肯定是不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 对， 我们今天的主题只要500块，超过500块我们通通都不要。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酒吧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500块怎么样能够买到时髦的单品？我们今天除了会展示一些我们自己带来的单品以外，还会教大家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选择的一些窍门， 很重要哦。 对，原则怎么来选，你可以又不花那么多的钱，同时呢还可以达到那个时髦的效果。其实放眼到明星圈里面，他们也没有说每一样单品都是上万块的， 不会的，没有那么夸张。 对对对，但是呢确实他们有的时候是某些品牌的大使或者是代言人，但必须要去完成这个任务，去穿他们相应品牌的一些服饰。 哎，如果是品牌大使的话，他们穿这个品牌的衣服是不花钱吗？ 他就是穿一下，然后 也，但也不归属于他们呀。 哦， 对， 但我也很羡慕这样。其实很多时候你某一件比如说礼服吧这样的东西，你穿的场合可能也就一次两次。 我觉得除了一些牛仔外套很实用的衬衫之类的，可能有些女生连衣裙一年也穿超不过5次。 对，所以现在有一些平台是专门做这些服饰的租赁的，各种场合，比如 party 啊、晚宴呐、宴会啊，巴拉巴拉各种的，你可以去找到适合自己风格的 style 的一些服饰，然后租用它， 对， 那再还回去就好了， 很不错。 对，是划算的。 现在一些基础款的衣服呀，还有包括打底衫这样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平价的这样的价位买到一个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们先来看一看明星们是怎么做的吧。这个是迪丽热巴最近的一个机场的这个拍照哈。然后她的这件外套 Balenciaga 不对称的那一款，这款大概售价应该是8000多，所以这个我们肯定是不会入的。然后她身上背的这只包呢也是 Chanel 的，好吧，肯定是好几万的，所以也不会入。但是她今天头上戴的这顶帽子应该没有记错的话也就是99块钱。 哇，真的吗？ 99块的棒球帽，你不觉得整套造型整套 look 会有什么格格不入吧？ 我觉得很搭。 棒球帽这问题我一直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花大几千块钱甚至好几百块钱去买一个很贵的一个棒球帽。 是的， 因为大家也看不出来它具体的一个差别。 对，只要适合你的头型的整体造型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看最近刘诗诗的造型。刘诗诗的这只 Prada 的包，我们不用去考虑多少钱啦，外套也不用考虑多少钱啦。然后我们要看到的是它里面搭的这个帽衫儿，售价是200多块钱。 哇， 是不是很划算？ 非常划算， 而且套在牛仔外套的里面，整个就提气儿， 嗯， 而且也青春活力。 500块可以买两个颜色呢。 这一身装扮的话，其实对于大家而言，不需要买很贵的牛仔外套，普通的牛仔外套搭这样的帽衫，也是一种时尚青春的气息。 其实泽华本来要来展示自己500块以下的牛仔外套， 对， 但他刚才把那件外套落在了办公室里。 对，有些人呢就这么没有脑子。 所以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了，连明星都是这样在用一些平价的一些基本款或者是单品来搭配一些其他价位的衣服， 嗯， 所以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这样来学习一下，嗯，那么具体在挑选的时候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我们一一来给大家罗列一下， 嗯， 首先原则一，当红季的款式就可以用平价来替代， 完全可以，因为它可能随时会过时。 对，因为过了今年它就过时了。 对呀，啊， 你花那么多钱何必呢？比如说刚才那件 Balenciaga 的不对称的牛仔外套， 嗯， 你如果今年花这么多的钱去买了以后，到了明年大家就会指你衣服说，哎，你这件衣服是2017款的。 对，还有今年流行的那个石榴糖浆红这种颜色可能也是这个季节穿你会觉得非常的硬， 嗯， 明年这个时候你再穿呢，大家会觉得只是这个颜色比较跳脱，它并不是一个时髦的颜色了。 你在说谁？我昨天有见到谁谁谁在穿这个颜色。 谁？ 不要 把名字说出来。 不要这样。红是情义深似海。 哎。 再包括说今年其实很流行的一个材质叫做天鹅绒。 嗯。 很多包包啊包括外套裙子上面都会使用这个材质。嗯，但是呢天鹅绒这个东西它很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驾驭的。 对。 如果你选择一条连衣裙你驾驭不了，很有可能别人会以为是就是那个时候盖古筝啊盖钢琴的那块布。 对， 所以在你不确定你是不是适合这个材质之前，你也可以花一些比较平价的价格去尝试一下，比如说这个 Z 字打头的快消品， 嗯， 这一件天鹅绒的连衣裙我查了一下400多块钱，你买回来试一下嘛，对不对？ 但是大家一定要先看好材质，我觉得天鹅绒的材质很重要，它有的可能材质真的不好，让人看上去就是会觉得有点奇怪。 天鹅绒真的不好穿。哎， 天鹅绒确实是不太好驾驭的了，所以更加提醒大家，像这样的特殊材质不要轻易去剁手， 嗯， 不要花很高的价格。然后我今天现场带来了几个，我应该是一件吧，是今年的一个大热的元素， 嗯， 我也是买的是 Z 字打头的快消品， 嗯，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可以去那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接下来又是我们的女神换位置时间。每次到这个环节都是一个大变脸，哎，袁一长高嘞！ 我现在真正的袁一，真假袁一，真袁一现在在表演区，然后拿了一件我今年在这个快消品品牌当中买的这件衬衣，因为珍珠元素今年是大行其道的， 嗯， 而珍珠这个东西就是你放在衣服或者鞋子上，没有人会真正用什么淡水珍珠啊什么这那什么深海珍珠， 是的， 太名贵了，所以一定是这种塑料粉压的，然后你远看也看不出这个珍珠的差别。这件衬衣它有 oversize 的元素在， 嗯， 然后又有珍珠的这个元素在，所以其实这件衣服我昨天查了一下好像是249我买的， 看起来非常高级， 高级其实也谈不上，但是你完全是一件时尚单品。 对， 所以像这样的当季特别火的火到不行的这种元素的衣服，大家买这种快消品就好了， 嗯， 不要超过500块，因为500块以上我都觉得不值。 大家不知道的是，袁一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别称叫做薛珍珠，他就是薛珍珠本尊。非常非常的喜欢珍珠。 对，我很喜欢珍珠。 我也很爱珍珠， 啊，而且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太湖边， 嗯， 我们太湖就盛产珍珠，所以就从小都有情怀。 我今天中午跟那个小郭一起买咖啡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个女孩也是穿了一个牛仔外套，上面布满了珍珠，所以可见珍珠真的是女生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在。 对 对，珍珠其实以前大家会提到珍珠会觉得说比较老气， 嗯， 可能是贵妇这种就是得40加以上的才可以使用珍珠这样的配饰，但是现在珍珠作为一些搭配的话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 嗯，它只是作为一个 装饰 来出现， 嗯，而且刚那个衣服如果是249块钱的话真的是很合适， 很划算，这布料什么的都很厚实， 嗯， 接下来我要展示的也是这个同品牌的，这是今年很流行一字肩嘛， 嗯， 我还以为是个裙子嘞。 这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一字肩的短上衣，这个布料是有一些弹性的， 嗯， 所以它的可容纳度可接受度很大，这件衣服只要79， 哇， 你可以外面搭一个背带裤， 嗯， 搭吊带裙或者是单穿配牛仔裤都很合适，怎么搭怎么好看， 是， 只要79， 这个设计很多店面应该都是会有的。 对对对对对， 像这种一字肩的衣服真的没有必要花大价钱去买，你不如去花点钱把你的肩练得好看一些。 对，像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元素的衣服，如果你去到一个品牌精品店的话，可能会花到大几千块钱，但出来的效果其实是类似的。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原则告诉大家的就是，你在挑当季特别火的元素的款式的衣服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花太多的钱去什么精品店呐、什么超一线品牌里面去买那些最时髦的款式， 有些钱花的没有必要。 对，因为那些衣服上面就写了，清晰的写着年代感。 对， 刚才我们展示的珍珠元素的 oversize 的衬衣也好啊，一字肩的上衣也好啊，都是今年大热的流行元素。 嗯， 大家完全可以用这种平价的这种产品来取代一下。 但一字肩这样的最基本的一个设计，我觉得男生有一种类似款，就是这些年很多这个男明星会喜欢穿西服，西服里面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T 恤，是一个短袖的白 T 恤。有些男生呢可能就会花79、99买那种材质不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 T 恤，你穿上去以后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但这个时候你不妨就买一个可能价位是100多一点、200多一点，但是它材质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 T 恤，穿上去以后就立马显精神了，所以材质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 接下来还有几个今年的流行的元素，比如说这一件Balenciaga 的箱型牛仔夹克，其实简单讲就是垫肩。垫肩的很多明星都有在穿，包括之前有人拍到在那个连卡佛里面陆毅陪着鲍蕾在试这件衣服。售价是8530块钱，官网售价太贵了，而且不见得每个人穿都好看，但是模特图穿是很好看的啦。 这个时候要管妈妈要，妈妈在90年、91、92年都会有这样的大垫肩的衣服。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我图上展示的这个模特款呢，其实是平价的替代款，这款应该是不到400块。 哇， 大家如果想， 真的吗？ 对对对对，很让人意外吧。所以大家如果想尝鲜的话，也是可以多去看一看，多看一看，多比一比。所以我认为，老话是有道理的，就是货比三家。 对， 多看一看，多尝试一下，然后不要轻易的去做决定。 嗯， 这是原则之一。 是， 大热的单品不要选择太高价位的衣服。 嗯， 是。 接下来还会有两个选择的原则，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一边跟大家用图片的方式来交流，一边呢给大家现场展示一下我们今天三位带来的一些单品，好不好？ 好，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只要500块。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500块买不了上当的泽华。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500块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 吃亏， 对不对？超过500块的单品，我们通通都不要， 不要，不要，绝对不要。 对，因为我觉得时髦这个事情跟贵不是一定要划等号的， 绝对是的。 而且时髦一定要从会买开始，因为你要可持续发展呀。 对， 你今儿一天买一件单品，就把你一个月工资都花完了。 嗯， 你还怎么去时髦？ 而且现在衣服的定价真的是越来越高， 物价确实是在涨的嘛。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月的工资都买不到几件衣服。 会选是最重要的， 对，会搭配很重要。 看了我们这期节目以后，你一个月可以买很多很多时髦的东西。 是，当然我们这期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负面教材， 对对，会有一些反面教材，买错的东西。有一些东西可能你确实是要多攒一段时间，然后去花一个相对稍微贵一点的价格把它买回来的。 嗯， 那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现在看到有赵子龙，还有帕指触博言探，还有木曲美，还有很多朋友陆续的进入到直播间了， 欢迎 大家。 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比如你有一些问题，或者你有一些犹豫的单品是不是要入的话，可以让我们帮你抉择一下。 是， 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在选500块以下单品的原则的时候，说到原则一就是，当季的特别火的款，你就用平价的产品取代就好了， 是的， 这样不会浪费钱。接下来第二个原则呢，像某一些基本款，其实你也可以用平价的商品来取代。比如说 T 恤这种东西， T 恤真的我觉得它其实主要是看上面的图案， 对， 和它的价格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而且那个图案的印刷只要不是太次，下一次水就会把它洗掉，我觉得就 OK。 然后呢，像棉，它只要是棉质的，其实就会很舒服。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很好，哎，很有吸引力，下一次水就可以洗掉，然后重新写新的再上去，再下一次就可以洗掉。 这个不同的 T 恤啊，你只需要买一件， 对啊， 不然我们来出一个这个 T 恤吧， 让我们女神百分百来出一个这样的每天都可以变化花样的一件 T 恤，可以穿一个星期的款式吧。 现在可以预购，预购啊。 其实这确实是这样，就是它的棉质要好，然后它的印刷是 OK 的，牢固的，颜色鲜艳的就可以了。 对， 嗯，像今天小雨身上穿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嗯，我今天穿的这件 T 恤呢，是我某一次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在一个海岛的国家买的。然后当时我买它的原因，吸引我的点是在于，我觉得它上面写的英文很酷。 Wow, the future is female。 嗯， 这完全就是一件女权的 T 恤。 对， 这一定要让小郭自己再念一下呀。 好，对不起，来重新来。 而且它的价格很便宜，大概人民币可能120块， 哇，很棒， 那真的很合适。 而且女权 T 今年也是一个大热的热门，而且这种就是 logo T 就是什么时候穿也都不会过时。 对，我觉得无论穿在什么单品里面，冬天夏天穿它都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穿好几年这件120块钱的 T 恤。 是因为你与其再多加一个零再乘以二才能买到一件大牌的这样类似的 T 恤，不如花120块钱。 哎，大牌也会写这样的一段字， 对， 然后你也会喜欢这个字，但它价位真的要翻好多好多倍。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不太划算。 是的， 120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500块也能买4件。 男生就是这样，包括像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一件，就是一件普通的白衬衣，只不过它的跟别的白衬衣不一样的点就在于它有一个可脱卸的这个东西，就你搭了一个这个东西以后，你就可以变得不一样啊， 很少女，像高中生哦。 哎呦，你知道这件衣服我买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不到300块钱，你猜我买了几年了？我都舍不得丢。我是大学的时候买的这件衣服。 真的假的？ 是大三的时候。 你大学的时候这么洋气吗？ 所以就是去年的事情，但是没有啦。大三的时候应该是2010年吧，2010或者2011年，这件衣服已经有6、7年了耶。 哇！ 而且这个衣服的点在于300块钱有2件。 对对对，你可以把它加上这个蓝的穿，也可以把它摘掉，以后就是一件白衬衣 啊。它可以完全摘掉， 完全摘掉，然后袖子还可以卷起来，也可以卷起来穿和放下去穿。 这样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的镜头，就会发现，因为我这个衬衣其实价位还挺高的，但是你从照片、从我们视频当中完全看不出来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是不是？ 是， 这是买亏了吧？ 但是穿在身上的体感还是不一样了。 谁说我这也是全棉？ 可是袁一穿这件 T 恤就是高中生，你就是一个成年人啊。 我就是成年人了呀，我干嘛非要装高中生呢？ 就是出门又转保险公司打卡的那种。 有些人就是很爱装高中生的。 好了，基本款其实说像白 T 这样的，像秋冬了，你可能在T 恤或者是衬衣外面会加一个外搭。 嗯， 小雨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基本款，也是500块钱以下的单品。 嗯， 毛衫是不是？ 对， 粗棒织的毛衫其实也是每一年秋冬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穿的。 在等待小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看到坚碧玉、还有康度、还有大优、还有卓妍、还有古晨等朋友都陆续的进入到直播间了，再度的欢迎大家。 来，我们请小雨展示一下自己今天带来这个秋冬的好朋友，就是毛衫的外搭。 哎，我今天带来了一件灰色的毛衣开衫，我觉得很划算，是我去年冬天的时候买的，它是 哦 很著名的那个牌子。 日本的那个快消品， 对，日本的快消品牌，对对对。然后他去年冬天的时候和迪士尼合作的一个米奇图案的，我觉得还挺洋气的耶。 灰色就很好看，灰色会产生高级感。 对，无论是穿在 T 恤啊，还是一些裙子外面都是 OK 的。 对， 所以我还穿了挺多次的这件毛衣。 你可以上身给我们试一下。 好呀，好呀，好呀。 因为这个日本的品牌快消品品牌，它出名的地方就在于价格合理，然后 适合男女老少。 对，且材质舒服，这个很重要。又舒服又好看，同时价格又不高。这件外套大概多少钱？ 129吧，好像是。 哇， 很合 适。 如果不是129，可能就是179，差不多这个价位。 好看呢。 灰色的这样的开衫的话，我觉得适合各种各样的心情的时候去穿着。 嗯，是可以入的吧？ 对， 完全可以入。这件衣服非常的棒。 同样的，日本的另外一个品牌，这样的一个灰色开衫的话，就需要很多很多很多钱了。 加一个零可能都买不到哦。 对对对。接下来还要展示一款羊毛的外搭是吗？ 对，而且我要补充一句，刚才的那一件日本知名快消品牌，它那件毛衣里面是真的含有羊毛成分的。 哦，那很划算，它的是物超所值的一款单品。 嗯， 还有一件毛衣，它就是一件普通毛衣啦，也是一个， 没有没有，这个配色很好看，藏蓝配这种墨绿，非 常高级，是一个日本的这个品牌，我不知道。 两个主持人还要现场交流一下。 Imoda， 我也不知道这个品牌。 对。对，它是在日本街头非常容易，或者是那种比较便宜的商场里面非常容易就遇到的品牌。 就在普通的 mall 里面可以。 对对，普通的 mall 里就可以买到。嗯、然后它的价格大概是400块人民币。 嗯、 哦，很划算、 嗯。我觉得很划算。然后里面还可以搭一个那种衬衫，然后或者单穿也比较长。如果原衣的话，可能直接当裙子穿，对，就很好看。 大大的慵懒的感觉。 对。我没有。 你要不要现场试一下？ 想穿一下，但我今天穿了裤子。 对，我们穿了裤子就不太建议啊。像这种很松垮的毛衣，如果你穿了裤子再套上的话，就会觉得人有点臃肿。 其实它穿打底裤也可以了。 嗯， 对， 里面可以配在打底裤。它这种粗棒针织的毛衣，每一年都可以拿出来穿，而且它这种藏蓝配墨绿，就是整个感觉是有范儿的。 是的，这件衣服也是我去年冬天的时候买的，但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过时。 远看也像是假拼接了。 假拼接， 对， 对，会有拼接。 所以是符合今年的流行元素在。 嗯哼， 是的。 好，那么基本款呢，其实像 T 啊、毛衫啊、开衫这种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东西，包括牛仔裤， 对， 个人也是觉得不用买太贵的。 嗯，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在有些基本款当中，你还是要花一些钱去考量它的，比如说外套，尤其是像羊毛大衣啊、羽绒服啊、棉袄啊，还有西服。就不能去买太便宜的，因为有一句话说叫做一分价钱一分货， 是真是这样的。 对， 尤其是女生冬天穿的毛呢大衣，如果你买了很便宜的话，首先它的羊毛含量成分可能没有那么高， 对， 其次它的质感可能真的看起来不会那么好。 嗯， 所以建议像这种单品还是要买稍微好一点的。 我今年花了299，在流行细格纹之前买了一件细格纹的西服。 他故意要强调在流行细格纹之前他就买了，他想展示他是走在时尚的最前端。 对啊，不然我怎么做这个节目？但是这件西服是反面教材，我个人认为的，就是因为我曾经在节目里面展示过这件衣服，买完以后我觉得是后悔的， 但是从镜头里面看很 OK， 是好看的， 因为都是爬格的嘛。 对对对，它的格子本身是 OK， 但是它在某些制作包括剪裁呀、一些细节的地方，你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你觉得细节不够精致？ 对，以及它缺少了垫肩这个部分， 对， 所以整个时髦感就大打折扣。 穿上给大家看一眼吧。 好不好？好。我今天里面穿了白衬衣，可能会效果就更不好了。非常的臃肿，可以说是。 这个时候呢，袁一川这件衣服，我们假想一下，泽华和小吴小姐非常悠闲的在路上走着，突然间呢，袁一就冲上来了，拿着他的传单说：“哎，先生小姐，我们这里面新开了健身房，请问有没有需要去看一眼？” 我不需要，谢谢。 没有那么惨 的。这样，我们这有新的一份保险，我觉得很适合你们这样的新婚夫妇，要不要考虑一下？ 走开，走开。 好的，所以这位保险员现在已经开始上身喽。 我因为里面穿了白衬衣，就是西服里面不要配衬衣了，轻易不要配衬衣，就很奇怪。所以从肩的这个部分，你会看出它缺乏剪裁和用料，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吸睛的一个点。如果你缺失的话，就整个的 look 就不行了， 而且整个感觉是往下坠的这样的样子， 掉了就不提气儿。但是它的刺绣部分，包括胸口的这个胸花，其实是点睛之笔了。但是我个人就是建议像西服包括毛呢大衣啊、羽绒服这样的占你全身面积会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单品，虽然也是基本款，但是建议大家可以稍稍攒一段时间买一件价格稍微高一点、质量稍微好一些的，因为毕竟穿它不是只穿一年而已，可能5年10年，你甚至可以像毛呢大衣对吧， Max Mara 的101801，你可以传给下一代。 但是花钱买这样的大衣的时候，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一个基本款的设计，可以一穿穿很多年， 对， 不要买太流行这样的一个元素在了。 正好你说， 所以这也是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嘛，如果是很流行的元素，建议大家不要用很贵的钱去买，其实是一样的。 对，所以接下来我要展示这个其实是符合我们第一个原则的，就是今年的流行元素的时候不要花太多钱。这件也是那个快消品的品牌，它呢采用了一个露肩的这样的剪裁方式，然后从表面来看它的材质各方面包括颜色都没有什么问题。 它近看材质也很好，我第一次见袁一穿这件裙子的时候我还问他， 你以为是 Bellman 是吗？ 对，我说这条裙子好漂亮，非常的精致。 对对对，很特别，因为它有一个露肩的设计，这样的时尚感特别足的这样的衣服的话，其实花不到500块钱就可以买到。 所以各位就知道为什么袁一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薛珍珠了，因为在这件粉色衣服当中依然有很多的珍珠元素在。 它的扣子是珍珠。然后我还要展示一个基本款，是一件白色的，这个应该叫 T 恤凉，上面是 T， 叫 对对对对， 对吧？是有那个材质的，对不对？就它的特点就是夏天穿特别凉快，不会沾皮肤，出了汗也不会沾身。这件衣服大概有3-4年了吧，一直舍不得丢，大概就是100多块钱，也是一个快消品。它是一个小短款，短袖的小短款，所以你搭任何的下身的衣服，裙子、裤子、短裤、长裤都可以搭。然后又很舒服，不会粘汗，不会粘在身上。 这样的基本款一定不要买太贵的， 对， 花太多钱。 我到目前都没有找到可以取代它的衣服，所以它依然是我衣柜里面的宠爱者。 但是爱美的女生朋友们注意了，这个季节已经不适合露腰、露肚皮、露胃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的就是花500块就可以买到非常非常时尚流行的一些穿搭。 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个原则了嘛，第一个原则就是泰国流行的元素不要花太多钱，第二个呢是某一些基本的单品，比如说 T 恤啊、毛衣啊、开衫啊，哎，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可以也用平价的款来取代的。 是，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原则就是某一些小饰品你也不用花很大的价格。 对，女生的饰品真的是这样，只要好看就 OK 了。 对，比如说女生最常用的什么耳钉啊，这个包括今年流行 choker， choker 其实也是今年可能会流行但明年就不一定会流行的东西。我今天带来了一些配饰，都是100多块钱的，这个是这两年流行的像耳线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它戴在小雨你可以试一下。 好呀，这个也很像薛珍珠会喜欢的耶， 因为它就是薛珍珠啊， 光闪闪。 没有， 对呀、 它因为这个很亮，所以比如说你穿一个纯白的衬衣的时候，你可以搭它，就整个人的气色就提上来了，不会那么的普通。当然，你也可以再搭配一些礼服的时候搭它，因为它很简洁，同时也适合像我这种有点微胖的女生的脸，因为它整个会把你的脸型拉长，耳线的这种效果会很好。 这种布灵布灵的材质远看呢也是比较高级的， 但是建议大家买耳钉一定不要掉色，如果掉色会很尴尬。 嗯，看一下此时此刻的小郭小姐， 你可以把脸侧过来一点，很好看， 气质瞬间不一样了， 对不对？ 对， 它会在你的头发当中，如果你是披肩发的话，它会隐藏在你的头发当中，隐约 若隐若现， 对对对、 非常好看。我觉得推荐大家戴这样稍微算是有一点夸张的耳环的时候、可以穿得像我今天比较简单， 对， 不要穿太过于繁杂。 然后项链我也建议可以不用戴了，对，要不然可能会撞在一起。这是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对 好好看哦，不想摘下来， 快摘下来，我让你吃别的更好看的。这是一对应该算耳环吧，它是两边不对称的，左边是一个很简洁的一根像树干一样的，另外一边呢，这个设计很棒，又是薛珍珠本尊了，是不是？ 真的很喜欢珍珠。 是很长的一根金属杆，然后下面加了一个珍珠球，它戴在耳朵上的时候的效果大概就是，你也可以不用戴项链。有没有发现我很给大家省钱？哎，就是买这些， 你为什么不给我戴？ 他刚才在说给你戴更多更好看的，然后自己就开始戴了。 对，他不想把更好看的给我戴。 是的，而且也不想把那个给你。 好了，这个耳钉其实它，哎呀，拍不到哎。嗯哼，这样，那小郭小姐还是你来演示吧，因为我这边正好被挡住了。 早知当初，哎，早知如此，何必 当 初？ 对。这一款它的这个珍珠垂下来其实正好是到锁骨的位置，所以完全取代了你的项链，它找不着自己的耳洞了。 但是耳钉这种东西真是大家都去逛一逛，有的时候很便宜的价位确实可以买到一些设计很特别的一些耳钉。 对对对，这样的耳钉就很适合你穿一字肩的衣服的时候来戴，因为这颗珍珠会成为你整个头加脖子肩以上位置最亮的一个亮点。 是， 除了 这个 脸以外， 这个长度会有点太长，我会非常想这样甩来甩去， 头发甩一甩的。 哎，我发现小郭好像没有这样特别长的耳钉， 没有 耳环，这叫耳环了， 对，叫耳环。好，接下来这个就更简洁了， 所以要送给我吗？我没有这么长的耳环， 可以拿走。然后接下来这个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它戴起来很方便，它有点像一个耳线，后面是一根细的金属，像牙签一样细的东西，前面是一个又是珍珠。 真的很爱珍珠，我们可以数一下多少个珍珠元素。 珍珠， 远看有点满天星的感觉。哦、 对， 这个好好看。 对，小雨可以试一下，它是把这个针穿进去，然后拉到后面，就等于前面是三个小珍珠，后面耳洞的后面是一根耳线。 嗯， 找耳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这个品牌是《太阳的后裔》当中带火的，整个的饰品的价格、 我知道了， 都不会超过500块，这个大概也就是200多块钱。 我的耳朵都被我捅红了耶， 很心疼你。但是你试了这么多好看的饰品，其实你依然是开心的，对不对？ 当然， 你把后面拽一下就好了，把它拽下来。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从前头看是三颗小珍珠并排在一起，后面看就是一个耳线，很灵动的一款耳钉， 很成功， 这个是好看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款，这款又是珍珠，你看呢？ 这款跟刚刚这款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放大了呀，因为上面都是三颗珍珠，然后下面一个吊坠啊。 它但是 也是那个牌子的吗？ 不是，但是刚才这个是前后有层次感的， 这个的亮点就在它的长度足够长，是有耳线的效果。 喜欢珍珠的人就是会给自己 可以 很多的理由。 那一款珍珠自己珍珠自己薛珍珠自己很爱戴了 啊， 就你刚才手上戴拿的那一款。 对，这是女生在挑选就是耳钉的时候的一些选择，包括 choker 其实也不需要花太多的价格去买，甚至你可以自己找一些现有的手上的素材，拿黑线自己绑两圈，也是一个很时髦的简洁的 choker。 我觉得男生还有一类就是鸭舌帽。 对，我今天戴鸭舌帽了。 对， 我今天这个鸭舌帽也是一个知名的品牌呀，美国的一个潮牌。 现在鸭舌帽的价位也真的是参差不齐，贵的简直太离谱了。 哦，对，我忘了带那款咱俩都有的一个品牌 K 字打头，以老虎头命名的那个，大家都有。 对， 但是那个就很贵。 对， 不便宜了。 对，现在甚至有很多上万的这样的一个鸭舌帽。但是其实看上去它只是那种布灵布灵的效果嘛。 泽华，你要戴一下是这个吗？这个品牌的帽子，这款才不到300块。 可是，这前面设计比较适合女生戴吧？ 对，它这鸭舌的部分有布灵布灵的金色的部分，你可以把后面稍微放的，对，宽松一点。但是鸭舌帽这种单品好就好在它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戴的，就一顶可以全家用。所以像这种配饰不建议大家买太贵的帽子啊、耳钉啊、 对 choker 啊。 主要是搭配的多样性， 是不是很奇怪？ 也还好， 还好啦，很适合 superstar 本尊。 嗨，大家好，我是 superstar。要找我签名的话，记得上新浪微博关注“原一是我”，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 原一是我是什么东西？原一的微博是原一 Ruby，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 我的微博是泽华是我了，害羞。 你们会有一些这样的视频，男生会买一些什么样的视频？ 男生会买的就是这个鸭舌帽，这是必备的。因为有的时候不想洗头，戴鸭舌帽真的非常的方便。 对， 而且鸭舌帽很适合凹各种各样的造型，时尚的呀，嘻哈的呀，甚至穿西服现在也是很百搭的。 可是我一直觉得男生戴鸭舌帽会有一点尴尬的地方，哎，就是戴了之后一天不能摘下来。 对，所有人戴 所有帽子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 而且男生还有的另外一个必备的是毛线帽。 啊， 在这个季节，包括春季还有冬季，是很适合凹造型的。各种各样不同颜色，而且我觉得最基础的那种毛线帽就可以，只是换不同的颜色，什么橘黄色呀、黑色呀、灰色呀，你就随便换。然后每一次你的搭配都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有一种造型的感觉。 你们如果觉得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没有说服力，可以放几个明星图给你们看一下啊。你看，你们的吴亦凡，他头上戴这顶棒球帽也就是220块钱而已。然后 他同样代言的今年 Burberry 的那一款绿帽子，我觉得并没有很好看。 对，但是只是吴亦凡戴很好看而已。 只是那个颜色是绿颜色的啊。 你们的王源头上戴的这顶帽子也就是169块钱而已。 很好看啊。 对。所以找准适合自己头型的一款帽子比价格本身更重要。 是的， 这个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你选择不好一款帽子，真的是戴到你头上很奇怪，很奇怪。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只要500块时髦从会买开始，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髦单品。花不超过500块的价格来收获各种各样的单品。三条原则你们都记好了吗？如果没记牢的话，也可以回家点开新浪微博找活力982，或者是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反复的回看，来记笔记，记住我们告诉你们三个原则。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环节，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秘密花语又是吐槽的环节。我们今天既然讲省钱，时髦也可以省钱，那这样反正谁都曾经花过一些冤枉钱，对不对？咱们三个人各自分享一个自己曾经买过最亏的一个单品吧。 好， 就是买完以后觉得根本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 好， 好吧。 从薛珍珠开始吗？ 可能是数量太多，一时想不起来要说哪个。 那我先开始吧。 好。 我很爱买帽子，特别爱出去买帽子，而且经常去到一些周边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那个欧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帽子的设计很特别，在当地戴起来非常的时尚。然后呢，你就会花大价钱买各种各样不同设计的、不同款式的、不同造型的那种帽子。拿到北京之后呢，一，上班不适合戴；二，你在北京出去转的时候戴它，你会觉得非常的夸张。路人可能会对你侧目，你也会觉得有点奇怪。对，然后呢，你就会把这样的帽子放到这个柜子里面，久放了之后，过一两年，你就会觉得好像不时尚了。 不想戴了， 对，容易被压坏，帽子很容易 对，所以就很鸡肋。我有两三顶这样的，大概都已经到千位，就是四位数的这样的帽子。 嗯哼， 就在当地戴过一次，来北京之后完全没有戴过，现在想想都觉得非常的后悔。 你太过分了。 好了， 嗯哼，这是你买的亏的单品是不是？ 对， 我买的亏的单品其实也是不适合北京来使用的。 嗯， 雨靴。 啊， 我当时做梦都想要一款，就是某知名的，就是 D 打头的， 对，对，雨靴，然后买了，完以后根本找不着机会穿，因为北京下雨的机会太少了， 也不会下到那种程度。 然后我就会有一段时间，我就经常看天气预报，哇，要明天要下雨，我赶紧把那双靴子拿出来。结果第二天上到办公室的时候，大家就会问我说：“你穿这个鞋子热不热？”其实 我觉得很奇怪。 但是其实讲真，那个鞋子它确实不闷脚，而且也很舒服。 嗯、 但是在北京街头，北京这种缺水的地方，穿这样的雨靴确实太过夸张了。 那款鞋子我觉得女生还好，男生的长度也是那种长度，但是男生的腿我觉得并不适合裤子去搭配它那种长度。 对对对， 在秋冬时节的时候，怎么样细的腿可以把裤子塞到那样的一个雨鞋里面，它显得时尚。 是要配瘦腿裤的， 对， 但是男生很少会买紧腿裤， 就像马靴了。 对对对， 最后我来说一个我的喽。我今天穿的这双鞋，忽然很想吐槽自己， 为什么？ 这双鞋哦，你也看不到，我站起来 是好看的。 你可以来个一字码， 但是呢 看到， 被很多人看到都说，哎，你这双万斯最近那个好像还挺红，挺好看的。但是它不是万斯，它比万斯，它是一双很贵很贵的鞋。我就会觉得说我花了一个很贵的价格，然后买到了一个就是价格很正常， 是， 对对对对，我就会觉得不太划算。 那你当时为什么非要买下它呢？ 你所以你这样看能看得出它什么牌子吗？ 完全看不出来。 那下个节目我会告诉你了。 就我这种月排无数的人都看不出来，这真的是很亏， 真的是很亏。 但是是好看的啦。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运动的鞋， 你可以传给你女儿， 她女儿并不会想要。 好啦，我们分享完了自己曾经就是花大价钱买到吃亏的这样的经历以后，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借鉴了，以后不要犯我们同样的错误就好了。 不要激情冲动消费。 对， 是的， 也希望你们能够收获我们今天的这个三项原则。时髦从会买开始。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女神百分百，稍后是九八二活力版，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拜拜 拜拜， 周末愉快。Sweet music.